谢池被锁在床上，他听到开门声，见走进来的是罗林叔，立马坐了起来。罗林叔站到床边，看着他的父母，还未显怀。 救救他吧，把孩子拿掉。 你知道了。 这就是个错，不该存在。 如果你是来当说客的话，你可以走了。 你这种态度会害死他。 大不了一起死，一家三口，路上多热闹。 他在审讯室受苦，你要他被活活折磨死吗？ 死就死吧，好歹留着他家唯一的血脉。 唯一的血脉？ 罗林叔脸色微变，他不会不知道小池家还有个大儿子。 你知道什么？他告诉你了？ 女人总是敏感的，从一个小小的字眼儿逐渐心照不宣。谢池没有明说。9年前，我被一群土匪劫上山过。 闭嘴。 没有监听。罗林叔安心坐下。我喜欢上了一个土匪，听说他的妈妈也是被劫上山的。罗林叔垂下脸去。后来山寨被日本人端了，他们想要矿山，找了个借口从山下杀到山上，1000多口山，从老到少一个不留，最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 别说了，我知道。 你知道？那你能睡得着觉吗？你现在还想让我打掉孩子？要不你亲自把他掏出来，亲眼看看你的孙子成形没？ 疯子，你若对他还有几分感情，就低个头救他一命吧。 何峰又被拖进审讯室里，火盆在旁边夜夜烧着，很快将他身上的冰雪融化成水，尸遍全身。藤田青也让人带着罗林叔去看何峰，看到遍体鳞伤的儿子，他在门口杵了许久，才鼓起勇气进来。 龙儿。 何峰没有动弹，罗林叔抬起手，迟迟没有落下。在这寒冬腊月，何峰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衣服，断断连连破损了多处，露出里面黑红的伤口。罗林叔解下围巾，踮起脚，绕到他的脖子上，慢慢离开披好。 别碰我！ 妈会带你出去。 拿走。 罗林叔带了些吃的过来，可此刻他似乎更缺水。罗林叔去周边倒了杯水来喂他，何峰别过脸去，一口不喝。 你想死吗？ 关你什么事儿？ 关我什么事？我是你母亲，你说关我什么事？ 何峰戏谑地笑了一声，血从嘴角流了出来。罗林叔掏出丝巾为他擦掉。 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莫要觊觎别人的东西。你把人家未婚妻肚子搞大了，现在他公报私仇，你理亏我连训斥他的底气都没有。你知道藤田家的势力，不仅军部，大审院有一大半人都是他妈妈的后辈。把你送回东京法庭，即便集我和你父亲哥哥所有人脉，也难以让你全身而退啊。 大不了杀了我呗。 幼稚。不过这件事也不难办，只要打死不认通敌叛国，把责任推到那个女人身上，就说受她蛊惑，被感情蒙蔽，才跟…… 滚！ 这个节骨眼儿别任性啊！女人可以再找，孩子也会有，可你的命只有一条。藤田青也很喜欢她，要她把孩子打掉。你去劝劝她，然后跟她彻底断掉， 先把这个麻烦解决掉，其他事我再想办法。以后送你回日本，或者去英国、美国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 收起你这些自以为是的主意，你敢动他们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 何方被铁链绑住，无法动弹，他往前倾，铁链被绷紧，勒得他手腕血红。 鬼子的床是不是很舒服呀？舒服到你忘记了自己的根了啊？ 罗林叔扬起手要打他，手悬在半空握住，慢慢放了下去。 你会死的。 我宁愿死了也不想再去狗日的鬼子窝里，待在你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恶心煎熬。这9年我每天都想杀了你，杀了小池太医，杀了那个老鬼子。 这些话我就当没听过，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血肉相连的母子，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不管你怎么骂我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 我没你这种母亲，你这卖国贼。我何家三代土匪，虽上不了台面，却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爹死前捆着炸药炸死了一堆鬼子，誓死保卫寨里老少。二叔和两个堂哥随我炸矿山，和鬼子拼尽最后一颗子弹。何家剩我一独苗，要死也死得坦坦荡荡干干净净，死在我的国土。你觉得丢人？我还觉得你是个耻辱。你就继续把那些事情烂在你的肚子里，千万不要说出去，污了我祖坟。 你要找死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 你要但凡还有一点良知，抱着那老鬼子滚回你的日本，别帮着他们祸害养你了20年的地方。 这个时候我不跟你拌嘴，你现在脑子昏，自己好好想清楚，你这是叛国罪，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会被绞死，且永远留在耻辱柱上。